不如是恶道偏数，天生不是偏数，方得解脱。咁啊，常常咧，咁啊，如果呢一个常常梦见啊，鬼神种种诸形嘅人，佢能自心自读此经，或者请人读此经，其数三遍或者七遍。或者多几片，或者众多几日，咁啊以此啊呢个诵经嘅功德咧，令到啊疑似恶道变熟，即系佢在梦中啊见到嗰啲鬼或者神种种嘅诸形啊，呢啲都系佢一生、十生、八生、千生以来啊各种父母兄弟。夫妻叔伯的眷属咧，今生不是眷属，当不解脱。今生咧就系诵经嘅音声啦，但系诵以地藏经所发出嘅音声，不是眷属咧，不者就系缘结啊。咁啊，今生不咧，即系诵经嘅音声已经咧系诵完啦。咁啊，數目係幾多咧？就如上文所講嘅所謂三片片，就或者更多幾片。咁啊，呢一句經文就話：你啱啱讀經，即係你讀經嘅音聲啊，已經讀完，讀完咁就停止啦，唔讀啦。咁你讀經嘅音聲。啱啱做完，你要做咁多嘅次数，当不解脱。咁你所有畜生啊，嗰啲恶道嘅变数，就像你啊，啱啱同佢做经嗰个音声停止咗，做完啦，即系话嗰出做完经咧。佢果處嘅即刻就得到解決，離開呢個惡道之苦啊！同時，總之你果處念完經，你畜生嗰啲眷屬啊，墮於惡道者，當下就得到解決。咁啊，既然佢哋由於你誦經嘅功德之力，剛剛誦完經。佢就得到解脱啦。當然以後你就見佢食唔到啦，或乃至夢回之中，你就永不復見，你永遠都再唔會喺呢個夢中。咁啊，見到嗰啲神，以共一種種奇奇怪怪嘅形狀，等於話佢哋已經超度咗啦，已經得到解脱啦。咁啊，所以若是有人真係常常發夢，見到嗰啲鬼神奇奇怪怪嘅咧，你真係唔使害怕。呢、這個就照地藏經講，就係、是、你畜生嘅眷屬，因為死咗之後咧，冇人為佢做功德法事超度佢，而佢自己又畜生在生之時，罪孽又深重，又冇善根。所以堕于地獄受苦，或其他惡道受苦，咁啊經過多生多劫都未曾解脱，所以佢無計思量，佢就只有在夢中咧同你講，咁啊希望你超度佢。咁所以你夢到咁嘅情形咧，你就好好地啊，一瞓醒覺，你就為佢誦地藏經。为佢念地藏菩萨啦，或者你请人做亦可以。咁你果算念经嘅次数念完，佢就得到解脱。不过有一样要明白，就一定要知识，就一定要恳切啊！一定咧要有一种慈悲心，唔系一种应酬式。你若是见到今日嘅境界，你就要知得是你自己的畜生的眷属，既然有一个眷属的亲切感，你自己呢是应该要超度他的，既然是应该要超度他的， 所以就唔能够马虎，唔能够咧随便，唔能够嘅敷衍了事啊！你真真正正以呢个自诚心，以呢个慈悲心，咁啊怜悯佢哋堕于恶道受苦，咁你恳切至诚。为他们做此经、啊、或者做念地藏菩萨名、啊、那你果算念完经，同时他就得到解脱，说明此经、啊、是功德无量、啊、是一部不思议之经。得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些下贱等人挖炉就挖其人，乃至诸不自由之人，各自宿业，要忏悔的，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，可满万天。继如是等人尽此报后，千万生中一常生尊贵，更不经三恶道苦。此一段经文。就若有一类人，他身为下贱啊，即系为奴嘅为起，永远啊服侍人啊，自己终生啊都唔能够出人头地。但系如果佢明白自己啊系宿生嘅业力所感，你能够生一点惭愧心啊，自心顶礼。地藏菩萨的形象啊，七日或者可满万劫，以此功德啊，从今以后啊，生生世世常生尊贵啊，更加唔会堕于呢个三恶道苦。啊，是一段经文嘅大意咧，就如此个福师啊，讲好你要知道。在若历来世，咁啊，在呢个末法时期，佢有诸呢个下贱等人啊，下贱者就佢呢个身份咧系卑微，佢唔能够站在人嘅前头，佢就一生都系站在人哋嘅背后啊，或左就或右，俾人家嘅差遣，自己咧冇咗呢个主宰。只有听人话的灵魂就是下贱人，包括男者是为奴，女者就是为婢，所以或奴或婢，就乃至诸不自由之人，包括其他种种自己不能够自由的，所谓被人家的差遣的，或者卖了给人的，咁啊，总之自己冇主权嘅，咁啊叫做不自由之人啦。佢就各自宿业。嗱，咁啊呢句经文咧，亦系好重要嘅喎。嗱，咁佢有一类人，佢即使身为下贱，为奴为婢，就毫无自由，但系佢自己冇一点觉悟之心嘅喎。他不单是没有觉悟之心、啊、他还常常反叛、啊、他常常想想为什么你这么好，为什么我又这么差，为什么你就出人头地、啊、我就专门站在背后左右呢，那么变成他越想呢就越不对、啊、他就反而呢常常是叛变，或者做出对他这个主人不利的事，那么这种就叫做无善根中之无善根，没有一种觉悟之心，他不明白宿生你种下这个恶因，所以就受这个恶的果报了。但是如果有一类人，他虽则身为下贱，为奴的为婢，但是个宿生都仍有少少的善根，那么他有善根呢，他就不会埋怨了， 他说我今生之所以为一个下贱人被人的差遣，一世都站在人的背后，等于说自己不能够出人头地啦。那么这些都是自己俗身的业障所感，他就不单说不会怨天尤人，他就常常生起一餐愧心。他说他各知俗义，他就觉得知得我自己今生为这个下贱人都是自己俗身罪孽之所感，所以他就不敢埋怨，就不敢唉声叹气，他只有接受这个现实，而且造业精进，要参除自己的俗业，我说要参除的，他自己知得为奴隶为下贱人是自己俗身的罪孽所招感，怪不得人，所谓自作自受。那么你想日后不再受这个为奴为婢那种的恶报，你就要好好地忏悔。所以说这种人呢，都还是有善根，还是一个有智慧者。那么他怎样忏悔法呢？他是自心瞻礼。这个自心两个字呢，差不多每一部经文都有，除非呢不教你礼拜念诵地藏菩萨名，只要有教你念诵顶礼地藏菩萨名，都差不多有这个自心两个字，咁就说明啊，唔能够马虎，唔能够得随便。你第三步咧，一定要肯切，要自诚啊，先至可以得到菩萨嗰种慈悲嘅加倍。例如我哋敲一个钟，咁啊钟就肯定有音声嘅，你唔敲，佢即使有音声，佢都唔能够发现出来。你只要敲就肯定有音声，但是敲之时都要讲啲本事技术啊！你若是敲得四四正正，好好地嘅敲，咁啊呢个音声就柔和，既不大声，亦不小声啊！人哋听见咧，生出一种咧欢喜心啊，亦都生一种咧警惕之心。所谓文中星烦恼轻啊，智慧长菩提心啊，能够警醒呢个众生嘅迷梦啊，使佢知所惭愧。咁啊，若是敲得唔好，随随便便咁啊敲咧，嗰啲钟啊个音声好似一个烂个盘咁嘅音声，就或者系太过大声啊，震耳欲聋啊！咁變成你聽到咧就唔好啦。咁我哋念菩薩名，或者頂禮菩薩形象，求菩薩嘅慈悲加被啊，都亦不如是。菩薩嘅慈悲就道生嘅大願係一定有，凡發菩提心者都發道眾生嘅心願。所以菩萨的慈悲呢就实有了，好像个钟呢是一定有音声，但是你念菩萨名之时，你欲想菩萨慈悲加倍，你一定要好好地念啊，好像你敲一下钟，你想这个音声你要柔和，听到人哋都欢喜啊，你就要好好地嘅不吵不听咁样嘅敲。咁我哋念菩萨嘅，念得至诚，念得恳切啊，咁啊菩萨嘅慈悲咧就会加倍我哋啊。所以一定咧要自心，千万啊唔好散漫， 唔好啦，行开，因为有一类人咧，不管佢有钱，以共冇钱啊，佢都有呢个鞋盖啊，以共呢个散漫之心噶。若是有钱嘅人家，佢以为出咗钱就算啦，佢纯粹冇一点嘅恭敬三宝之心啊。佢以为有咗钱就得啦，我俾咗钱就算啦，佢甚至无连拜都唔拜一拜。咁你即使出咗钱，但系你个心唔肯切，唔知诚啊，功德系有，但系唔大，感应嘅力量就唔容易得到。所以你出钱请人同你诵经啦，咁啊仲要自己知诚肯切啊去礼拜啊。啊，咁你是个冇钱嘅人，咁啊佢就唔请得人家念啦。你自己发心念啦，但系亦都有多啦，好散啊！我总之帮我念咗咪算咯，咁啊灵灵就唔理佢噶啦，有冇感应啦，唔理啦，总之我知得佢堕于恶道啦，我总之系咁啊念下咪算啦，咁啊亦有好多咁嘅人，等于话佢都唔负责任嘅，佢既然明知呢个畜生嘅转属堕于恶道苦。而求到自己啊，为佢超度，我哋应该要谂一谂呢个恶道各种嘅痛苦啊。假如在自己身上来受啊，你又作何感想啊？当然系唔受得了啦。咁你若是能够如是想法啊，你对于呢个堕落恶道畜生嘅变数啊。你唔翻话唔会鞋台散漫啊，你仲会生起呢个精进恳切至诚之心，为佢哋念诵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力，咁啊以呢个至诚心故，佢就得到呢个菩萨嘅加庇啊，就免离呢个恶道之苦啊，你亦都永远咧再唔会咧。见到他们了，所以这个自心两个字是为整部大藏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，凡佛所说的教法都能够令我们明信者生起的信心，以生信心者令我们了解佛法，我们了解佛法者令我们明白修行，日后可以开这个智慧花，破尽这个烦恼的黑暗，你必成这个菩提佛果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这个自心两个字，一定要自成，要恳切，不能够马虎，不能够懈怠，所以说自心先礼，地藏菩萨形象，咁啊，乃至一七日念菩萨嚟，在一个七日之中，即系由第一日至到第七日，念地藏菩萨嘅名，可满万遍啊！咁啊，其实咧七日咧，如果你肯念咧，咁啊，绝对就唔止念一万句菩萨名号。咁啊，始终话可满万遍咧，咁啊也不过咧系大约，咁啊总言之嘅就一七日中，你咧尽心尽力啊去念地藏菩萨名，咁啊于是等人尽此步后啊，千万生中嘅上生尊贵啊，佢话此一个身为下至，为奴为婢。乃至诸不自由之人，他若是能够有善根，他知得自己这种个为奴为婢的下贱之心，纯粹是畜生的罪孽所感，他就发心忏悔，至诚恳切念地藏菩萨名，那么此人尽此一生这个下贱之心，从今以后啊，即使千生万生 再不生呢个下贱之家，个常生尊贵啊，常常生到呢个尊贵之家，不更不惊三恶道苦，而且咧从今以后唔会堕于呢个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呢个三恶道各种嘅苦报。不服之好讲，佢若未来世中现佛提内察力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，及异性种族有亲产者，或男就或女啊，七日之中早已服用此不思议经典，更为念菩萨可满万遍，是生生子啊，或男就或女，宿有殃报，便得解脱，安乐而养，寿命增长。若是成福生者，转生安乐，都及以寿命。咁啊，此段经文就话，假如啊有一个人，咁啊，唔论佢嘅身份系点样，不管佢系大富之人，或者咧系大圣之人，啊或者其他嘅种姓啊，咁啊亦包括啦，所谓下贱主共贫穷之人，咁啊如果佢怀孕啊，咁啊个将要生产啊，唔论佢日后所生嘅系男仔或者咧系女仔。咁而佢在先七日之内，佢老祖咧为佢读诵此嘅地藏经，而且再为佢念地藏菩萨名念满一万次，咁啊呢个新生呢个小孩子啊，不管佢是男是女，如果佢出生，是以得罪孽之身而来投胎，咁啊等于话攞债喎，咁啊令佢得到解脱，咁啊唔会嚟攞你嘅债，而且佢仲安乐容养啊，系增长寿命。啊，若是个畜生系有福报之人，咁啊佢今生佢将要出世之时，你再先同我读诵此经念菩萨名，佢呢个福报咧，仲要加倍。咁啊，传闻嘅意思咧，系如此个福是好果啊。佢若未来世中，在呢个未来世末骨时期，佢现佛提内啊。咁在呢个南阎浮提洲之内，咁啊包括有呢个刹帝利王种，咁啊现在世界咧都仲有好多王种嘅，例如日本咪有王种啦，有呢个皇帝有王种啦，咁啊英国，咁啊荷兰，总之仲有好多国家咧系有呢个王权嘅，有呢个王种。咁啊，印度從前亦一樣啊。咁啊，呢個王種咧，我哋叫佢做刹利種。咁啊，婆羅門就係在呢個王種之下為高官者，或者為呢個傳道師，佢個身份最尊貴嘅。咁啊，長者咧就係大富之家，居士咧就係一般普通嘅人。而佢又信佛者，为一切人等啊！以上无论佢系刹利种、婆罗门种、长者居士，一切人等，佢合二性种族，咁啊，除咗本国，仲有其他个国家，以共呢唔同性嘅或者唔同种族嘅人，就有亲产者，因为凡系人，不管佢系咩种。无论佢系黑种又好，黄种又好，白种又好，红种又好，咁啊，便系人啊，佢总有佢个繁殖下一代，所以一定咧就有呢个生产呢一方面啊，有亲产者，有边咧 作為母親啊，咁啊將要生產嘞噃，佢或男就或女啊，咁佢所生出嚟啊，不論佢係男仔或者咧係女仔，佢話七日之中啊，咁啊在呢個七日之內，你早與獨坐，使不思經典。早咧即係提早啊，即係在先啦。等於話咧，在未曾出世之前，在先嗰七日。咁如果你想你自己將來生到呢個小孩子啊，所謂事事如意不長嘅話咧，你就在咧生產之前七日啊，你提早啊在先咧，為咗度撞此個不思經典，即係地藏經。一地藏經啊，地藏菩薩嘅心願力故，能夠免眾生各種嘅罪孽，而使一切眾生出現惡道，所以此經功德啊，係不可思議，就名為佢嘅不思大孝經典。佢話今日念菩薩都可滿萬遍啊！咁你除咗讀誦此經之外，你仲為佢念地藏菩薩嘅名號，你可以咧念滿係一萬遍，即係念一萬聲南無地藏王菩薩。咁啊，如果呢一個女子，即係將要生產呢個女子，佢真係咁樣做，在出生之前七日，在先同佢啊讀誦此經念地藏菩薩名可滿萬遍嘅話咧，是新生子，我問一後呢、這個新生呢、這個小孩，就或男或女，唔論佢係男仔同或者女仔，啊宿有殃報啊，都變得解脱。假使如我來受生呢一個胎，佢宿生咧有好大嘅罪業，咁啊做得今生咧，當然就唔係幾好啦，不如佢哋殃報啊，或者生出來。總之是種種的不如意而不祥，但是由於念地藏經、念地藏菩薩名號的功德之故的變得解脫，沒有了這個宿生的罪孽殃報，而且安樂而養啊，就令他得到安安樂樂，好容易咧將佢養大，都係從細至大都好脆智啊，好精靈，又冇乜嘢個病痛啊，唔生佢安樂，唔受苦啊！你呢個為父母者養育佢之時咧，咁啊亦都唔使為佢咧有種種嘅問題而操心而煩惱，咁你叫做安樂容易養，咁啊佢呢個壽命亦都是由是增長，咁啊呢啲純粹啊係由念地藏菩薩與共念地藏經啊所得嘅功德。咁啊若是成福生者，咁啊假佢所懷嘅胎唔係話宿有殃報，而係咧佢根本嘅有善根有福報啊，所謂成福而來嘅。咁啊，照理咧就唔使話再種地藏經咧，仲話嘅念地藏菩薩名。但係咧，我哋唔能夠咁樣講。即使咧佢係成福而來，如果我哋再加上啊祖先七日為佢念地藏經，為佢念地藏菩薩名，可滿萬遍。咁啊！呢個成福樂，呢個小孩子啊，佢就轉增安樂啊！佢呢種安樂而養， 更加赖大。得靠二十年啊，仲要佢个寿命得更长。咁所以我哋凡系过年，人人都中意好意头啊，所谓消灾延寿、免难吉祥，或者四季平安、如意吉祥。这个无非呢，在这个新春第一次见面，这个口头上的好说话，其实是否在一年之内真正是如意吉祥、四季平安呢？这个谁人都不敢负责的。假如我们新年讲一句、你长歌长寿啦，咁啊，嗰一年之内啊，嗰啲殡仪馆咪岂不是冇生意？咁啊，如果话我哋新年讲一句啊，你咧事事都如意啦，有发财啦，咁啊，岂不是一年之内都冇穷人？所以呢个咧就唔通嘅。我哋如果真真正正啊，想得到，咁啊长命啊，所谓真福真寿。你想得到啊，所谓四季的平安，心想事成，我哋一定要呢个心善啊！我哋点样就可以得到心善呢？你一定要诵经，要念佛啊！或者照此经所讲咧，你就念地藏菩萨咩？你诵地藏经。如果从整个佛法嚟讲咧，凡系信佛者啊，各色其色就各有因缘。你喜欢念观音菩萨噶，你就时时念观音菩萨；你喜欢阿弥陀佛噶，你就时时念阿弥陀佛啊。你喜欢念地藏菩萨噶，你就时时念地藏菩萨。咁啊，各色其色啊，与呢个有缘嘅咧，咁啊受持读诵。咁啊，你个心术纯良，咁就保证咧，你一年之内啊，咁啊就四季平安，所谓事事都如意。但系可惜，世人人人都中意个好果报，得到长命富贵，得到福慧增长，但系佢所作所为都系折福。都是感受啊，咁啊，因此在一年之内仍然有咁多人，咁啊唔如意、唔吉祥，就变成与佢新年啊所希望、所谓如意吉祥、事事如意嘅心愿咧，就适得其反，因为佢只系希望得到咁好，但系佢嘅言行咧。简直就唔系呢回事啊！所以一年之内咧，仍然仲有好多人佢所得到嘅，仲系不如意，仲系唔够咧，令佢心想事成。所以我哋真正一个学佛者，你系信因果嘅，你想真系达到你心想事成。求福有福，求寿有寿啊！你哋一定由呢个新年开始，你就要念地藏菩萨名，诵地藏经啊，或者念观音菩萨名，诵普门品啊，或者念阿弥陀佛名，诵弥陀经啊。若能如是，咁啊成呢个三宝嘅功德力，使我哋现身。不但今如此啊，年年都是四季平安，年年都是增福增寿，这些纯粹是我们的心愿。我们的心愿一发，依此这个心愿去行，去修持，就可以达到我们增福增慧那种的目的了。金木智普讲，去让未来众生一月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，是诸日等啊，诸罪劫就都定期清楚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 就是说在这个十斋日之中能够食斋，所谓修福，那么那些善神都会上奏这个天庭，那么加倍你增你的福，那么等于说呢，在这个十斋日，那么如果你不修福，不诵经，不拜佛，那么这十斋日之内，所有那些善神来到这个人间，那么知道你根本就不是修福，那么亦都不是戒杀放生，那么当然你这个灾殃就会来了。所以我们于这个十斋日之中，若是你真正信佛，念地藏菩萨，诵地藏经的人，你在十斋日之中你要修福报，你要修这个智慧和福慈普果。他若未来众生，即是未来这个末法的时期，那么我们那些人，那么众生呢，他说于月一日的八日，十四日五日，十八日，二十三，二十四，二十八，二十九，二十三十日，那么一共呢就是有十日，就名为这个十斋日。那么我们所谓这个斋字，就同埋呢个食素呢个素字，咁啊其中咧就有多少分别嘅？咁啊食素咧，意思就系话我哋食呢个青菜、豆腐，总之唔杀生噶啦。咁啊就贵啲个去食冬菇，你可以食雪耳，可以食黄耳，咁啊经济啲嘅，同埋青菜豆腐亦都唔错啦。总之你是食素的，你就不是杀生，不是食肉的，那就名为叫做食素。那你可以一日食，你可以两日食，但是食斋呢就等于说呢，不单说食素，你其他一切的恶事呢我们都不做，唔单系一日如此啊，我哋终生都如此啊，所以就名为佢嘅斋。咁啊斋咧，照梵网先讲咧，有呢个年三长斋，有呢个月个六斋，或者咧系十斋等。嗱，咁啊呢个就年三长斋咧，就一年之内啊。有三个月呢都是斋月，那么整个月都是斋月，那么这个时间就长一点，所以就名为叫做年三长斋，例如正月、五月和九月，那么这三个月呢名为叫做长斋。那么很多行菩萨道者受菩萨戒的人呢，他都是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佢成個月食齋，咁啊叫做年三長齋。咁啊月個六齋日咧，就每一個月有六個齋日，就係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同埋呢個三十，就名為佢哋月六齋。咁啊，現在我哋經中所講嘅一共咧係有十日啊。就名为十斋日，所以话月即系每一个月啦，由正月至十二月，每一个月月月都系如此。咁啊，我于月第一日就即系初一，咁啊初一咧，即系每一个月嘅初一，就系呢个梵王啊来呢个人间视察，名为叫做变明日。咁我哋在嗰日咧，就應該要做啊呢個有益嘅事情。咁啊，初八同埋二十三呢兩日咧，就係呢個婆娑善神啊下來呢個人間視察。 咁啊，嗰個就叫做力戰人啦。咁啊，我哋呢個學佛啊，所謂食齋嘅人咧，你就要做呢個公平嘅利益福利事。咁啊，十四同埋二十九呢兩日咧，就呢個弱差善神咧來呢個人間視察，名為佢哋勇猛日啊。咁啊，我哋嗰日咧就要明白呢個弱差神咧有善有惡嘅噃。咁啊，我哋咧就唔好触怒佢啊，希望佢系善心嚟到扶持我哋。所以嗰日我哋应该咧就要放心。就要孝敬父母啊，孝敬三宝。咁啊，二十四，明白嘅就凶猛人，呢、這个老达罗尼神咧下来视察呢个人间。咁我哋嗰一日咧就认真咧要啊行事，唔好杀生，就唔好害命啊。唔好杀害嗰啲生命。咁啊，二十八咧就叫做最圣人啊，呢个波折底神下生视察。咁我哋最宜咧就系持戒，或者嗰日持呢个八关斋戒之类。咁啊，十五同埋呢个三十咧就叫做吉祥日啊，呢个必多罗神下生视察。咁我哋嗰日咧就要行呢个拜祭亡灵，以供咧系布施同埋供养诸佛菩萨、诸天或者自己个父母。咁所以以上啊，月嘅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，就大致三十日。咁啊，在此个十日之内咧。我哋应该咧就要收拾，我哋应该咧唔好做恶，要供养三宝，要孝顺父母，要布施结缘，咁啊最好咧食斋添，唔好咧食嗰啲所谓有呢个血腥嘅动物。佢话事诸一等，就诸罪结咒。定期輕重啊，此就解釋。咁啊，點解我哋在每一個月呢個十日，咁啊要行好事，要食齋，要收種種啊功德啊，各事諸日等啊，咁啊個天上嗰啲神靈，佢來到呢個人間視察啊。咁如果我在呢十日之内，呢、這个十斋日，我哋唔做呢个功德时，唔做呢个供养三宝时，做呢个唔孝顺父母嘅事，或者做呢个杀生害命嘅事，咁就诸罪结集啦。咁啊，从呢个天上来人间视察嗰啲鬼神咧，佢就记得清清楚楚。咁啊，就上呢个天庭，咁啊就定期轻重啦。咁啊，定我哋嘅罪轻抑或重啊。咁啊，然后咧就放我哋嘅灾殃，是放得轻重。所以嗰十日之内咧，咁啊最好。就系结缘布施供养三宝孝敬父母啊，千万咧唔好做杀生害命饮酒食肉，唔好做呢个违背良心嘅事，要多做呢个功德事，最好念经拜佛啊，念地藏菩萨名，咁啊，向菩萨嘅慈悲加庇，我哋于此十日之内啦。无诸过处，佢难言薄其众生，举止动念啊，都无不是业，就无不是罪。咁就解释，咁啊点解啊？我哋于呢个十斋日，咁啊要收种种嘅功德咧，所以话难言薄其嘅众生。佢举止 就即是我哋呢个身体啊，所谓一举手、一头福，都系做恶啊。例如我哋嘅身体做呢个杀盗淫，我哋呢个口做呢个妄语、以耳、恶口、两舌、咒骂，同埋咧用个口咧个伤人。我哋呢个心咧，亦都系起呢个贪嗔痴嘅念头，所以话举止就包括呢个身体做杀盗淫，呢个口咧做呢个妄语、以耳、恶口两舌，举止动静都系造罪业。我哋动起呢个念头，都不离呢个贪嗔痴啊，咁就名为呢个动念。合埋叫做水止动念，都无不是业，都无不是罪啊！等于话我就起心动念，一举手一投足所做嘅都系呢个业力啊！业者就唔系话善业，就系属呢个恶业。咁我哋既然举手投足都系呢个恶业啊！所以无非你的事罪啊，每一样都是这个罪业。那么试问上我们一生几十年，那么如果我们每日啊都是起心动念不离这个罪业，试问上我们日后啊那这个罪业积埋几多啊？当然就是不少啊，所以日后所受的果报呢亦都是不可思议。那么何况啊之前杀害、盗窃或者奸淫、妄语百千罪状呢？那么日后我们啊所堕这个三恶道呢，更加就是越堕就越深啊，究其罪因都是我们举止动念啊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因中这个罪业力重啊，所以日后果报呢就受得深啊，堕于三恶道呢越堕就越深啊。讲到呢处，时间已到，乡下问唱，付于明日。